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老师，您和二龙阿姨…… 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要多问。我们也走吧，你的伙伴们都在拟态环境修炼。小三，独孤博都教了你什么？你和他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啊，独孤博抓走我，本来是为了独孤雁。独孤雁应该是将当初我战胜他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爷爷，令独孤博对我的八蛛矛产生了兴趣，他这才将我抓走，想要研究我八蛛矛中的毒素。 那后来又是怎么回事？听独孤博的语气，你似乎帮了他。 算是吧，独孤博身上的毒功有一些缺陷，正好被我无意中发现了，弥补了他的缺陷，所以他才出于感激传授了我很多关于用毒的知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恐怕我就无法活着见到您了。 唐三并没有太详细的解释，他总不能将自己出身唐门的事情告诉大师。和独孤博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不但令唐三的用毒水平大增，同时也相当于是给自己的唐门用毒之法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。有了这天下第一毒魂师做掩护，再没有人会怀疑唐三用毒的根源。 原来如此。小三，这段时间你一直和独孤博学毒，魂力修炼可不要落下了。你的伙伴们都是天纵之才，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，就永远都无法追上。你现在魂力多少级了？ 37。 嗯，你说什么？你的魂力已经37级了？ 是啊，上次在天斗皇家学院那位教委的压力下，我的魂力提升到了34级，后来在独孤前辈那里修炼又提升了3级。独孤前辈那里有很多珍贵植物，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最适合我修炼吧，所以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，已经到了37级。 看来我的担心完全是没必要的了。在与独孤博学毒的情况下，你的魂力提升依旧是所有人中最快的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了。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就将开始，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或许那时候你也有机会冲上40级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么你们史莱克七怪想不出名恐怕也不可能了。小五，先暂停一下，你看谁来了。 听到小五二字，唐三脸上的微笑顿时凝固了，眼中流露出感激的情绪。他知道大师首先带自己来看小五，是因为自己和小五的关系密切。身形闪烁之间，一道白色的身影已经快速从灌木丛中闪出，充满童稚的粉嫩娇颜，那双格外修长紧绷的腿，还有那垂至地面的蝎子辫。 大师，您来了。 哥， 顾不得大师在场，小五一个扑跃已经投入了唐三的怀抱之中，紧紧地搂着他，粉嫩的小脸埋在唐三的颈窝处，肩头剧烈地抽动起来。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五那激烈的心跳声，他反手搂住小五那纤细的腰肢，眼圈顿时有些红了。大师识趣的没有去看他们，目光转向远处。 小五乖，不哭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 啊，哥，哥，你不要小五了吗？你怎么一走就这么长时间啊？ 怎么会？我怎么舍得不要你呢？都是我不好，让你担心了。 那你以后都不能离开我了，你就算要去修炼，也必须要带着我。 嗯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 哥，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？你发誓，发誓永远不要离开我。 我发誓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五。 小五也发誓永远也不离开小三哥，就算是死也不离开。 乖，老师还在呢。 小五这才记起大师的存在，俏脸顿时红了起来，但依旧抱着唐三的一条手臂，说什么也不肯松开。 老师，我们去找其他人吧。 大师回头看向他们二人，虽然他们年纪还小，但也算得上是一对璧人，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，点了点头，继续朝着树林深处走去。拟态环境修炼是根据魂师武魂的不同，选择不同的修炼地点。像小五的兔子武魂，自然在最适合自己的灌木丛修炼；戴沐白则在兽栏，奥斯卡最简单，作为食物系魂师，厨房就是最能引发他魂力进步的地方。至于马红俊，则是在一间摆满火炉的房间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比较普通的拟态环境，如果是在更好的条件下，对修炼的辅助还会有提升。例如，如果马红俊的修炼地点能够放在火山口，那么对他的好处将会更大，当然了，危险也会同样大幅度增加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大师已经带着唐三找到了除了戴沐白以外的所有人。史莱克七怪中六人重聚一堂，众人再见唐三自然大为惊喜。唐三将自己对大师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。 啊，小三，你说什么？那个独孤博和你一起来了学院？ 放心吧，独孤前辈人还是不错的，他也答应过我，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中的任何人，不会有事的。何况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院的顾问了呀。 嘿，哎，真是太好了，有个封号斗罗做顾问，以后我们史莱克学院在学院界岂不是要横着走了？ 学院如何并不是靠老师，而是要依靠你们这些学员。 奥斯卡吐了吐舌头，对于大师他可是怕得很。小五的神色并没有因为唐三的解释而变得好看，脸色反而更加发白，只是因为他低着头，其他的人并没有发现什么。 老师，沐白在哪里闭关？我想去看看他。 他正处于闭关修炼的紧要关头，还是先不要打扰他了。 哦，老师，我想我有办法帮助沐白冲破四十级的瓶颈，我带回来一些礼物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，最好是能让我们七人一同修炼，这样对大家的修炼都会有不小的帮助。 哎，你要送给他们的是从独孤博那里带回来的药物？ 嗯， 使用药物来提升实力会不会有副作用？以前也有一些魂师这样修炼过，但结局都不太好。你们本身已经是天纵之才，不需要走这种捷径，万一拔苗助长反而不美。 老师您放心吧，我要送给大家的东西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性而使用的，绝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 奥斯卡、马红俊、宁荣荣甚至是朱竹清此时眼中都流露出了好奇的神色，他们都很想知道唐三给他们带回来的究竟是什么。 那好吧，不过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马红俊，你去兽栏把戴沐白叫来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野兽伤到。 老师，我们要找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，否则被外界干扰会影响到大家对药力的吸收。 那就到二龙以前的住处吧，那里绝对安静，也不会有人轻易前去。 自从弗兰德接管了学院之后，柳二龙已经搬到学院教学楼里面去住了。他当然不是觉得教学楼更适合自己，而是因为大师也住在那儿。以前他住的那几间木屋自然就空了出来。时间不长，马红俊已经带着戴沐白回来了。戴沐白人还没到，声音已经远远地传来。 小三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再不回来小五恐怕都要急死了。 戴沐白和以前相比变化不算太大，只是看上去更加沉稳了几分。已经过了16岁生日的他看上去更多了几分霸气， 但整个人的气势也内敛了几分，一双邪眸中神采奕奕，举手投足之间有种兽中之王的风采。听到戴沐白这么说，小五俏脸一红，忍不住清脆一声，却没有任何辩解。戴沐白是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小五之外最早认识唐三的人，再次见面格外亲切，伸手搂住了唐三的肩膀。 哎，胖子说你给我们带了礼物，还能帮我突破瓶颈，快拿出来吧。 别着急，我们先到安静之处再说。 在大师的带领下，众人步入那幽静的木屋之中。 开始吧，我给你们护法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，探入如意百宝囊之内，取出了一种植物。那是一朵硕大的菊花，菊花呈现为瑰丽的紫色。奇异的是，菊花的每一丝花瓣看上去都毛茸茸的，分外可爱，整朵菊花浑然一体，没有任何香味溢出。中央的花蕊高出花瓣足有半尺余，花蕊的顶端闪耀着淡淡的金色光彩。 这是什么？ 戴老大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它叫做奇荣通天菊，乃是中性仙品药草，食之气运四肢，血通八脉，可练金刚不坏之身。 哇，这么猛，金刚不坏 啊？虽然金刚不坏之身略有夸张，但这株药草却与你的武魂最为搭配，你的魂力属于中性，浩然博大，刚猛霸道，功力都在手脚之间，有了它在，会令你的修炼事半功倍。你现在既然已经达到40级的瓶颈，我想它一定能够帮你突破难关，等你获得魂环之后，药效持续作用应该会有更大的提升作用。我给大家选择的礼物都是以固本培元为主，绝非拔苗助长。 咱们兄弟，我就不说谢字了，这东西怎么吃啊？ 哦，先吃那通天花蕊，然后一个个花瓣吃下，根茎不要吃，吃完后立刻开始原地修炼，化解药力，突破瓶颈。 戴沐白也不再多说，立刻走到角落处，按照唐三所说的方法服食药草。 哎，小三，什么叫做仙品药草啊？ 此物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